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千秋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离开地窖的门通往几个方向，观主为避免直接出去被对方发现地窖入口，便特意从另一处屋子里的出口走出去。他伸了个懒腰，一脸睡意惺忪。 你放开我，放开我， 天都黑了，谁在扰人清梦啊？你是谁啊？干嘛抓着我徒弟不放？ 师父， 你就是此间观主。 不错，你到底是何人？我徒弟有什么得罪之处，由我这个师父来向你赔罪，还请放了他。 沈乔在哪里？ 沈乔是谁？我没听过此人。 大家都是明白人，装傻对你来说并没有什么好处。你说我现在要是把你徒弟的肩膀给捏碎，他会不会吃不住痛，把你想要藏的人给出卖了？ 住手！ 观主不再犹豫，抽剑出鞘，剑锋激荡，飞身朝对方掠去。萧瑟没有松开初一，他手里提着一个人，身形速度却分毫不慢，手中拍出一掌。 哼，你师父的差事倒要我来承担不成？再不出来就自己逼问沈乔下落。反正这小道士生的也不赖，我带回去也足以给我师父交差了。 萧师兄，你师父虽为门主，在门中势力却还比不上我师父。我看呀，你不如弃暗投明，改拜我师父为师算了。 萧瑟闷哼一下，没有接话，观主却脸色大变。伴随着笑声，又有两人出现在他面前。一人身着白衣，娇俏甜美，正是数度与沈乔打交道的白蓉。还有一人虽然光头，却不是和尚，衣裳比寻常世家子弟还要华丽，看上去有点格格不入。但观主却不敢因为他的打扮奇怪而小看他，因为他也认得这人的身份，合欢宗又一棘手人物延寿，其人外号血手佛子，说的正是他外貌端庄似佛子，内心却残忍如恶魔，一双手血迹斑斑，不知沾了多少性命在上头。延寿虽不像霍希京那样变态，成日喜欢剥人脸皮，可他杀过的人不比霍希京少。很显然，桑景行虽然被沈乔重创，可他心里恨极了沈乔，自然要派手下弟子将他找出来。若只有萧瑟一人，观主自问还有可能和对方拼一拼，将他逼退。可现在多了两个，以一对三，他却不敢有这样的把握了。 把沈乔交出来。 师父救我！ 也不知他如何动作的，原本还在萧瑟手里的人转眼就到了延寿手里。初一武功低微，被稍稍搓磨便忍不住泪流满面，可不管他怎么叫喊，也没有说出沈乔和石武的下落。观主心如刀割，也顾不上己方势单力薄，剑花一板就刺了上去。与他动手的是白蓉而非延寿。白蓉本是天资奇佳的人，进境一日千里，现在的武功又比先前沈乔见到他的时候要高了不少，青莲印化作万千莲花，落落盛开在观主周身，被观主一剑剑破开之后又重新绽放，生生不息，宛若永不断绝。观主额头见汗，单单与白蓉交战他还能应付，可旁边站着延寿和萧瑟令他倍感压力。他很清楚，就算白蓉被击退，这两个人也会随时出手，如果他现在撒手，或许还能全身而退，可初一在对方手里，观主根本不可能袖手旁观。延寿看出他的弱点，手中加重力道。 沈乔的下落呢？ 初一又是一声痛叫，观主心头一颤，手也跟着一抖，被白蓉驱中空隙，一掌印在胸口，吐血噔噔噔后退三步。 我不认识什么叫沈乔的，你们这帮人讲不讲理，上来就动手，我们师徒好好在这破地方招谁惹谁了啊？ 严长老，您看他这一手像不像泰山碧霞宗门下的？ 哼， 是有点像。 泰山碧霞宗的人如何会跑到这里隐姓埋名？莫不是被逐出师门的弃徒？ 哼，不错，我正是碧霞宗主冷泉，如今的赵宗主是我师侄，诸位若与碧霞宗有往来，还请放我们师徒一马，他日我自当请宗主出面代为致谢啊。 不好意思让你失望了，我们与碧霞宗没什么来往，而且今日之事反正你左右都会记仇，我们何妨将事情做得更绝一点呢？ 话音方落，严寿便一掌印在初一头顶上，初一口鼻出血，甚至连声音都来不及发出，就无声无息倒了下去。 初一， 观主目眦欲裂，撕心裂肺，想也不想就提着剑扑向严寿。严寿没有动，动的是萧瑟。萧瑟手中折扇刷的展开，连带扇骨上根根利刃也跟着冒出来，闪烁着令人战栗的寒光。他手腕一扬，折扇便自动朝观主飞了过去，像有自主意识一般将观主团团围住。观主满心悲痛，剑法竟发挥出平日里没有的水准。当年在碧霞宗，他曾被认为资质平平，还不肯努力，成日游手好闲，所以东岳十九式里他始终练不好最后那几式，不管怎样都不能让师长满意。可是如今若已故的碧霞宗诸位长辈在此看见他使出来的剑法，怕是要大吃一惊，眼前这人哪里还有半点资质平庸的样子。伴随剑光绵绵不绝，剑身荡漾出令人炫目的光影。如果初一在这里，肯定会大呼小叫说，师父，我可从没见过您这样威风过呀。但初一已经死了，他再也不会开口说话，不会咋咋呼呼惹人厌烦，不会耍赖偷懒不干活了。观主双眼通红，招招俱是杀气凛然，但他的剑光甚至没法突破萧瑟的扇刃，就已经被打了回去。一个不察，手腕被扇刃划出了一道长长的口子，他不由自主松了手，剑当啷一声掉落下来。萧瑟收回扇子，手肘顺势击向对方胸口，趁着观主后退之际抓住他的肩膀又往前拖，瞬间将他胸口三处大穴封住，令他跪在地上动弹不得。 哎呀，你现在也瞧见了，我们没有跟你来虚的，你徒弟已经死了，你想必不会想步他的后尘，对吧？哼，沈乔有什么魅力值得你这样不惜性命也要替他隐瞒？ 呸，什么沈乔张乔， 我都说了我不认识，你们是不是听不懂人话？ 萧瑟没了笑容，他从袖中掏出一块帕子，缓缓抹去自己脸上的血沫，忽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点了观主的哑穴，将观主的左耳削下来。被点了哑穴的观主却连惨叫都发不出来，只能张大嘴双目圆睁，死命瞪着他。 合欢宗的手段你也体会到了，一个沈乔值得你不惜性命？说出他的下落，我放你一条生路，我们大家都好。 过了好一会儿，他才解开观主的哑穴。观主呵呵地喘着气，耳朵上还在汩汩流血，浑身狼狈，惨不忍睹。 我说过，我不认识沈乔。 小师兄，你何必与他废话？他就算要藏人，指定也藏在这道观里头，我们四处找找不就得了？不劳严长老亲自动手，我与萧师兄这就去找。 严寿没有说话，也没有动，那便是默认他的话了。白荣先进了方才观主走出来的房间，过了片刻就出来。 哎呀，里头也没照见什么机关，想来人不可能藏在那里。 萧瑟找了其他几处，也都没什么发现。这道观残败破落，但胜就胜在地方大，如果哪个隐蔽处藏了人，一时半会儿还真未必能发现，更不要说这种年岁久远的道观一般都会有逃生密道。严寿终于不耐烦再虚耗下去， 给你半炷香，再不说 就死。 白师妹，方才有不少地方是你去找的，是不是你看见了什么却故意说没看见？我可记得你好像与沈乔还有交情的。 向师兄这话说得好生稀奇，我与沈乔哪有什么交情啊？若说交过手就是交情，那萧师兄岂非与沈乔也有交情了？ 你 别吵了，你说不说？ 你们这帮丧心病狂的畜生，莫说我不知道什么沈乔，就算我知道，冲着你们杀了我徒弟如此这般对我，我也不会告诉你们。你们以为武功高便能为所欲为？呸！有本事杀了我，终有一日你们会得到报应。 应字还未落音，他的头顶就已经被严寿拍了一掌，头骨碎裂，鲜血顺着头顶流下来，流过他瞪着严寿的眼睛，最后躺入衣领之中，死不瞑目。师徒两人的尸首相距不过咫尺，却永远不可能再靠近半分。严寿看也没看的尸体一眼，转而望向白荣： 方才你什么也没找到？ 唉，真没找到，不信的话严长老与萧师兄去找找，兴许是我找漏了。 地窖里，沈乔和十五的穴道已经解开了，十五泪流满面，浑身颤抖，沈乔紧紧捂住他的嘴巴，不让他发出半点声音，即使自己也在流泪，却死命扯着他往后走。十五起初挣扎的厉害，直到观主被杀，他方才像是失去了最后一丝力气，毫不反抗地任由沈乔将自己拉走。两人跌跌撞撞在黑暗的密道里一路前行，沈乔大病未愈，经脉甚至还没有修复好，要拖着一个不比自己轻多少的十五，浑身骨头叫着劲儿，像是被人用铁锁牵扯皮肉，一步一步，仿佛用尽毕生艰难。也不知走了多久，可能并没有多久，但沈乔觉得自己走过了半生一样，他的手微微颤抖着，将封存了不知多少年的石门打开，将十五拖拽出来，又在隐蔽草丛里摸到了机关，照观主先前的吩咐，从外面将石门关上。如此一来，就算严寿等人发现密道，追踪到尽头，从里面也是打不开石门的。而密道外头则通向白龙山另一面的山脚，这中间的时间足够他们找个地方躲藏起来，或者从容逃走了。 有声剧《千秋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